第六集。 孟昭走到档案科，将暗龙案涉及到的所有物证都提了出来。他从物证箱里翻出一个黑色的移动硬盘，上头贴了白色的标记纸，瘟疫疗养院 2021-4.17-21。 孟昭记得4月21号的晚上，自己带着市局的几位警察去瘟疫疗养院寻找徐莹莹，但是没有发现线索。原本孟昭让人拷贝监控，是想通过排查监控确定徐莹莹有没有被秘密运出疗养院，但是后来陆时琛忽然出现，提出了疗养院存在秘密空间的假设。也正是因为陆时琛的这个假设，当他们再次进入疗养院，就发现了那个地下室，并且找到了徐莹莹。而这个监控后来就一直搁置到了现在。孟昭跟档案科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，取走了移动硬盘。回到办公室，他把硬盘连接电脑。孟昭回忆了一下时间， 偶遇陆时琛和乔玉出入瘟疫疗养院那天，应该是4月19日上午9点左右。 孟昭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开了4月19日的监控视频。监控画面上，陆时琛与乔玉进入瘟疫疗养院之后，径直走进了老年公寓。两个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，似乎是在参观房间。一段时间之后，陆时琛离开正在参观的房间，独自出了门。他走进了消防楼梯的入口，消失在了监控之中。 陆时琛去了哪儿？ 孟昭的视线扫过其他机位的监控画面，在疗养院的那片花园里，他再一次地发现了陆时琛的身影。看着陆时琛穿过花园内曲里拐弯的小路，孟昭的脑海之中出现了那天晚上他们潜入疗养院的画面。就在自己面对着数条岔路口，正犹豫着要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，陆时琛却似乎没有丝毫迟疑，就抬步走向了右前方。现在想来，陆时琛的每一步都直通疗养院的秘密空间。 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陆时琛说看望奶奶都是在撒谎，事实上他一早就知道疗养院地下室的存在，而且提前来确认过位置，并利用我翻出了这一切。 看着监控画面中的陆时琛，孟昭闭上了眼睛，先前深深吸进去的那口气此刻重重地被呼了出来。几秒钟之后，孟昭睁开眼，再次在系统中调出了4月15号清微路的监控视频。视频上，他正驾驶着汉兰达追赶偷走赵云华手机的小偷，陆时琛驾驶的帕拉梅拉忽然横穿路口急速左转，帮他逼停了面包车，随之陆时琛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孟昭回忆着当时的细节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哦，到附近办点事情。 你这是到附近办什么事儿？ 办理银行业务。哎，你不是说想逼停旁边那辆车吗？帮你吧而已，这都没看出来。 孟昭拖动着视频一路向前回溯，翻看了周边所有银行在4月15号的监控视频，却完全没有在附近找到帕拉梅拉的影子。 会不会是在…… 孟昭想起了那道曾经一度令自己脊背发凉的锐利的目光。他找到了玉湖湾附近的监控视频，4月15号14点24分，正是在他们开始追捕小偷之后不到一分钟，帕拉梅拉驶出了小区，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朝逼停的路口行驶。 看来所谓的偶遇根本也是谎言，陆时琛当时会出现在那里是早有预谋。 此刻孟昭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，从一开始陆时琛就骗了自己。从周眼案到暗龙案，陆时琛 应该都有参与，并且在有意地推动案子的进展，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是陆时琛设下的一个局。孟昭胸口处犹如一个露着凉风的无底洞，心脏直直地朝下坠落着。与此同时，一丝凉意从他的心底泛了出来，如疯长的藤蔓一般，很快的就爬满了他的四肢百骸。就在这时，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。孟昭盯着监控视频上那辆从玉湖湾驶出的帕拉梅拉，他垂下头，缓了好几分钟，才让自己勉强平静下来，看向了手机屏幕。是陆时琛发来的消息。 忙完了没有啊？我在楼下。 看到这条消息，孟昭的胸口处出现了一丝隐隐的钝痛感。 这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人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？他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什么角色？他处心积虑地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还有，对他来说，我又算什么？ 孟昭咽了一下口水，在手机上缓缓地敲下了几个字。 这就来。 孟昭尽力地平复好自己的情绪，他知道在搞清所有的真相之前，自己必须保持镇静，他要竭力地让陆时琛不发现任何的端倪。这很难，但是他必须做到。跟往常一样，陆时琛站在市局的门口。他穿着裁剪得体的衬衣和长裤，身量笔直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孟昭。孟昭走到陆时琛面前，竭力让自己表现得像没有事发生一样。 走吧。 心情不好吗？怎么了？ 案子线索又断了。没事，先吃饭吧。 市局附近约莫一公里的地方，新开了一家粤菜馆，厨师做的蟹黄小馄饨，两个人都很喜欢。 欢迎光临，先生两位吗？里面请。 走进餐馆，孟昭和陆时琛找了一个窗边的位置坐下来。点完菜，陆时琛看向了孟昭。 案子有新进展吗？ 有。我昨晚跟你说的交警队老胡，今天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，吴嘉义的那辆悍马被改装过，所以事发当时吴嘉义并非自杀，而是方向盘出了故障才撞向了石壁。 孟昭说完停顿下来，寄希望于得到陆时琛的回答，但陆时琛只是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也没表露出任何的情绪。孟昭继续问， 你呢？暗龙案结束你就不怎么来警局了，最近工作很忙。 是有点忙。 怎么着，市局还没取消你的顾问资格，你倒是提前炒了市局的鱿鱼，还是说别的案子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？ 以你的能力，好像也并没有太多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吧。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过去的。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对了，上次追赶吴嘉义时身体又受到了不小的冲击，你有没有再去检查一下？小心旧伤又复发了。 已经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 上次一起和周明生教授吃完饭，你爸陪着你去复查了吧？医生怎么说？ 这时服务生将两碗蟹黄小馄饨分别端到了两个人的面前，其他的菜也上来了。 您的菜齐了，两位请慢用。 陆时琛说。 没什么大碍了，只要不受到严重的冲击就不会有影响的。 先吃饭吧。 蟹黄小馄饨汤头鲜美，馅料饱满，但是孟昭却有些食不甘味，满脑子都在想那几段监控视频。 要不要直接挑明了问清楚？但刚刚已经提到了吴嘉义的悍马被改装过，如果陆时琛想说，他不会保持沉默。挑明之后会有什么后果？这会是我与陆时琛共进的最后一顿饭吗？ 孟昭正想着，陆时琛忽然开了口。 哎，对了，孟昭，你上午是不是审过朱瑞了？怎么样？ 朱瑞这个人，说的话不能全信，从他的反应来看，吴嘉义绑架他儿子这件事儿不像是真的，至于其他事情真假参半嘛，暂时不太好判断。 那 IP 地址呢？ 他不承认给陆阳提供过消息，说 IP 地址是别人伪造的，有人陷害他。 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孟昭看似在继续吃馄饨，实则在暗中捕捉陆时琛表情中出现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。信任的崩塌使得孟昭对于陆时琛所提供的证据已经没法相信了。既然陆时琛有可能是整件事的幕后推手，那就无法排除陆时琛会伪造证据，并刻意将证据引向祝瑞，以撇清自己的嫌疑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